这里是音乐在旅途，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哥与阿石马》，穆玄甫演唱的《草原之夜》，李谷一带出的《难忘今宵》。 被衣服花 十多的心香都骑马十二的金杆是妈妈天草的十里生花的梯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 谁要的石林把歌唱 多金的石林会打花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 是被衣服不花 是我的清香多几把是孩子情感是妈妈天早就是你生花的梯是海中开出了石莲花 谁要的石林把歌唱 多情的石林会打花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

艰险，洒下一路的铃声，山跌宕，水纵横，顶风逆水，雄心在，不负人民。 Thank you.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的是才旦卓玛演唱的《吉祥的月亮》。

玫瑰花。塞迪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迪玛利亚。像玫瑰 亲爱房中人。